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这项计划的发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变化。比如说前不久我就听说延庆赛区设置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了河、狍、野猪等等动物的回归，大自然重新的繁荣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吧。另外，冬奥张家口赛区目前已经实现了从北京到张家口50分钟车程，为了更好地保护水资源和可持续发展，张家口和延庆两大赛区都是按照海绵赛区的理念来打造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可持续处处长刘新平的介绍。 这个海绵赛区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海绵赛区呢，把这个赛区我们作为一个大的一个空间，其实我们把相当的这个水类似于像海绵一样放在海绵里头。这个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赛区里用的这些水都来自于周边的地表水，造雪的水也要对我们的水库以及以后的雨水我们都会有一个收集，确保呢这个区域的水最大化的还会用到这个区域，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在这个区域里。这就是一个海绵赛区的一个概念。 在张北柔性直流工程施工现场，张家口地区的清洁能源将助力北京冬奥会，在奥运史上第一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覆盖，未来每年向北京输送的绿电相当于北京用电量的10分之1。 我们从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通过这个跨区域的绿电交易机制呢，我们确保把张家口的风电全部用在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有一句话就是说，要让张家口的风点亮了北京的灯。 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就是一座按照绿色建筑三星标准打造的智慧场馆。绿色、低碳、可持续是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没得商量的铁律。 二氧化碳制冷剂在大道速滑馆等等4个冰上场馆使用二氧化碳制冷剂，这是在奥林匹克史上第一次使用二氧化碳制冷剂。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计划发布的每一条具体措施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未来我们的生活还会因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而变得更加美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冬奥加速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冬奥加速度， 我叫老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起来的，从文革到现在30多年的经历，当初的同学各奔前程，不好找了。我的爱情啊，我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强，那个姑娘的漂亮。 老二，吃饭了。 哎，我快点说啊，这个吴强啊考上了大学，可我没考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吴强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然后我发现大玲一直 还吃不吃了？ 我先吃饭啊，到底怎么回事？您呢，慢慢听。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琉璃》，作者薛艳平， 第7集。 吴强赖在床上，秀梅盯着他，没言语，出去了，甩下了一句话。赖在床上也没用，麻利起来吃饭温习功课，你妈晚上回来要问。下午秀梅出去买菜，吴强要跟着，秀梅不让。秀梅挎着菜篮回来，见吴强坐在枣树下面的一只小凳子上，皱着眉头，俩手捂着肚子。秀梅把篮子蹲在地上，问吴强哪儿不舒服。吴强不言语，索性头埋在腿上哭了。秀梅慌了，愣把吴强的头从腿上掰开，刚要刨根问底，吴平背着书包下学了。在自己屋里猫了一下午的吴威也扯着嗓子喊秀梅给他找衣服。秀梅把吴强扶回房间，躺在床上，把俩小的撂在家里，凭他们喊衣服喊饿